尼古丁雾化器，一个含有尼古丁的吸筒，连接一个塑料嘴，可以连续使用20分钟。用完后，换一个新筒。每一个吸筒含有10毫克尼古丁，实际上被吸收到血液里的只有其中的4毫克。每个系统可喷吸80次。每天你可使用6到12个系统。和其他药物一样，此药需正确使用。当你吸烟时，尼古丁是吸入肺部。当你用雾化器时，尼古丁是通过口腔黏膜血管吸收的。这和尼古丁口香糖、尼古丁含片吸收途径相似。使用尼古丁雾化器，要像学雪茄和烟斗，要浅吸，这可避免雾化器中的微粒刺激你的咽喉部。请记住，雾化器中的尼古丁是通过口腔黏膜血管被吸收的，而不是通过肺部，所以不要深吸。切记，不要同时饮用任何饮料。一旦决定使用雾化器，便要有规律，防止尼古丁水平下降。如果用用停停，则会加重间断症状，导致重新吸烟。使用尼古丁雾化器可能会引起喉咙刺激、咳嗽和流涕，但是只要你正确使用，这些症状都是可以避免的。使用尼古丁雾化器可长达6个月，这是与尼古丁口香糖含片不同之处。使用前要认真阅读说明书。在使用3个月后，开始记录每天使用多少个吸筒，并逐渐减少用量。你每天减少一个吸筒，并保持1周。例如，你一直每天用8个吸筒，现在开始减少，每天用7个，坚持1周，然后每天用6个，延保持1周。如此这般，每周减少吸筒至少1个。如果你想以再慢一点的速度来减少用量，那么就根据你自身的感受来确定减少的剂量。这样缓慢减少尼古丁吸入量的过程，一方面能使你适应逐渐减少的尼古丁水平，同时也保证不会因为尼古丁吸入量骤然下降而导致间断症状和烟瘾重现。有少于20%的尼古丁雾化器使用者，可能会需要使用6个月以上的时间。延长使用雾化器也比重新吸烟要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建议6个月后停止使用雾化器。